五區公投全民制憲，香港人用我們自己的意志編寫我們自己的憲法，將全民制憲這個理念付諸實行，香港的本土民主反共這個運動已經是勢不可擋，最後的勝利必然是屬於我們香港人。 普羅政治，民聲起義。 myradio.hk第八視角， 成 Tiffany。 好了，又回來，即是一會兒而已。除了卡通片，即除了我們剛剛說的卡通片、漫畫， 還有些什麼呢？ 還有些什麼呢？ 有沒有看過、你有沒有看過外國，即不是日本、美國或者是英國的卡通片？我想問 Thomas 那個是英國還是美國的？ 我都不知道、這個、你突然這樣問起我真的不知道 Thomas， 因為我 看外國的卡通片很少很 會留意它是美國還是英國，我統稱通常都是說歐美的、就是多數都是這樣，我真的不太知道它是 英國還是美國，因為迪士尼還有好像不知道是荷里活那樣，跟然後有一點不同的嘛，那些卡通片即是一個英國一個美國那樣的嘛，那 我其實所以我都不太分清楚，所以算了有它。但是我看過外國的還 有一個叫什麼、有一隻狼的，那就很喜歡捉那個雀仔，那隻雀仔叫 你現在看完那些、 真的我沒看過什麼很搞笑的，他說那隻狼經常要、用一些方法千方百計要吃那隻雀仔的。 如果咁講，我只係睇貓和老鼠嘅啫。 嗰只雀仔係嗰只雀仔，嗰只其實係雀仔同老鼠，我成日食唔起嘅。因為其實有幾個我都有睇過貓同老鼠嘅，但我睇嗰個係狼同雀仔，好似係狼同雀仔，只雀仔好似叫翠兒咯。 啊，我知啊，嗰只啊。 係啊，但 我冇睇過套戲，我只記得只公仔，因為 唔係卡通片嚟嘅。哦，即係有戲嘅、 哦， 有見過有戲嘅版本 嘅。我淨係睇過，我淨係見過個公仔啦。因為、我細個嗰啲即係嗰啲女仔咧著嗰啲咩牛仔裙咧，小朋友著嗰啲衫咧，即係成日都會有啲 logo 噶嘛，會唔知係唔知邊啲公司買佢就會咩，即係例如有牌子啊嗰啲咧，佢就會縫嗰啲例如貓和老鼠會縫嗰只貓上去，或者係縫嗰只翠兒啊，見最多係翠兒啊，即係你件衫咧會有個嗰啲 個 用線聯落去咯，係 因為 整咧。 咩特登聯嘅嘛，當係有個即係有個圖案咁樣啊，尤其是嗰啲爛鬼衫咧，即係嗰啲好平嗰啲咁嘅衫咧，最中意就係聯呢啲公仔上去，生即係又好似好得意咁樣。咁但係你知啦，如果你真係要嗰個版權嘅話，咁啊，梗係好貴啦。咁佢啲咁嘅死人衫， 我著嗰啲係好似係正版嚟。 嚇唔係喎，咁啊貴咯，即係。 贵噶，着得好耐噶。 哦，咁梗系着得好耐。 着到去我妹嗰阵时，我妹着噶。 系啊，系真系。如果系正版，其实系襟着噶。但系我嗰啲即系嗰啲复制嗰啲翻版货，就求其整个公仔上去，啲料就差啲。 仲好兴嗰啲双面衫，即系你反转系定另一个款。 系嘛？ 你有冇着过啊？ 我冇着过咯。 哦。 真系冇着过。 即系件有两个款咯，咁我好中意嗰件。 即系前后啊嘛，可以。 系牛仔裙嚟嘅，反转另一个款。 咁咪正咯。 正啊，好得意啊，我觉得。 不过而家好少见啲双面衫，认真真系好少见。跟住后外国嘅仲有睇过，仲有睇过咩咧？即系时间又醒唔起喎，你突然间咁样考起我外国嘅卡通片咧，跟住仲有睇过话即系好似啱啱你讲嘅 Thomas 火车头咯，但我觉得 Thomas 火车头其实都好无聊。即系我睇落去觉得好无聊，同埋已经系比较新啦。仲有大力水手咯，外国嘅话， 我冇睇过。我记得嗰阵时朝头早起身，大概七点零钟至八点零钟到啦。 系啊， 即系礼拜日嘅。我唔记得套戏叫咩啊？唔系个卡通片系又系外国嘅，即系嗰个公仔咧就块面好大，跟住戴住顶帽。那個頂帽好像聖誕帽咁，即係嗰啲咧咁樣長長地，跟住咧跟住個樣有少少似積木咁樣，跟住咁樣嘅，我唔記得啦。總之好，我好中意嗰套戲啊，唔係嗰個卡通片，因為佢咧成日跳嚟跳去，然之後又去到另一條街，跟住又揾下啲咩警察啊咁樣。 好中意都冇用啦、 啊，因為我真係唔知佢嘅名字。我試過揾翻咩打明珠台，唔知幾多年至幾多年。即系揾翻，但系揾唔到咯，完全。 嗰阵时好多卡通片，我睇过一套卡通片咧，好搞笑，系叫做系讲成龙噶，真系成龙，系将成龙变咗做卡通片噶，你明唔明啊？ 係即係佢嗰個 幾時嘅事啊？ 細個噶啦，都好細個噶啦。 幾歲啫？ 十零歲啩，我真係唔記得啦。你要叫我諗翻，佢嗰個叫做咩誒？佢嗰套卡通片喺有線電視兒童台嗰度做嘅。咁嗰陣時我成日睇嘅。咁佢就叫做咩《成龍傳奇》套嘢嘅，即係嗰套卡通片叫《成龍傳奇》。咁跟住然後咧就點咧？佢就講啦，即係個主角梗係成龍啦，卡通化咗嘅成龍啦嚇，簡單啲嚟講就係、是。咁呢套嘢即係外國整嘅啦，唔使諗嘅啦。咁跟住然後佢就點樣咧？就個故事咧就講咧有十二生肖嘅。咁有十二生肖嘅护身符，即系其实系成套嘢，虽然系外国，喺一个外国嘅环境嗰度，但系佢系讲紧一啲涉及到呢、這个汉文化嘅嘢。咁跟住然后咧，佢有十二个生肖嘅护身符啦。咁十二个生肖护身符咧，都系有十二个唔同嘅功效嘅，即系有十二种唔同嘅能力嘅。 你中意边一个？ 哇！我真系我連佢有嗰啲護身符有邊啲有邊啲能力我都唔係好記得啦，唔係講笑，我就記得有幾個嘅龍咧隻眼咧就可以射雷射光，係即係龍就可以射雷射光，虎咧就可以分身咯，即係虎你知啊虎、即係十二生肖虎嗰個護身符。 咁細個成日睇呢啲會唔會好想擁有嗰啲能力？ 咁梗係會啦，傻啦，點會唔會啊？ 咁你最想擁有咩能力啊？ 最想擁有咩能力？我一陣間醒唔起喎。 有啲係睇穿人之相啊，跟住大即係大個諗啊，咁又唔係幾好，可能自己會唔開心。 係啊， 跟住有啲識飛啊。 而家嘅如果你 我想要咩即係一諗個地方，自己即刻去到。 即係瞬間轉移咯，你嗰、那個。 啊因为咁样讲，翻工唔使咁赶啊嘛，人生又多咗啲时间， 或者如果 去边啊去边真系好爽皮，你又捉我唔到咁样。 呢个都系最正嘅其中一个，即系其中一个能力咯。 仲有啲隐形啊嘛，不过我觉得咧瞬间转移系好过隐形。 隐形冇乜用嘅，其实我都想讲，隐形你系有个物质喺度噶嘛，都仲系，但系瞬间转移唔同喎。即系我而家做完节目，跟住我成一成日翻到屋企，直接喺大家面前消失，我几爽。或者如果仲有控制时间咯。 多了時間用，但都唔關，我覺得唔關事，因為你嘅身體，因為你嘅身體機能，你個係一直用緊噶嘛。 係啊， 所以我覺得，我覺得成日回到過去咁樣之後翻翻嚟，可能你啲細胞已經老咗，係咯。 唔好諗到咁，即係唔好諗到咁理性啦。其實只不過係， 因為我成日喺度諗嚇，大雄又咁樣又翻翻去以前，跟住又翻翻去之前嗰個時間， 或者識飛啦，或者速度啦。時間呢個概念好複雜嘅，連愛因斯坦都解答都要咁複雜，你嘅點邊會係我哋都係就咁直接諗下有啲咩嘢，有啲咩能力好過啦，算吧啦，即係諗下算吧啦，係跟住然後 隔空攞嘢咯，即係 隔空取物其實來來去都係嗰幾樣，我覺得來來即係講真來來去都係嗰幾樣。咁跟住即係其實你諗翻咧嗰陣時咧睇嗰啲卡通咧，真係。即係好有童年啊，覺得即係突然間覺得好興奮， 係啊係啊，啊 即係好似諗翻起過去嗰啲事，我唔知係咪每個人都係咁樣，定係唔知已經 有啲人冇童年喎， 係啊，有啲人 做功課做功課， 有啲人可能係啦，所以我唔知而家嗰啲僆仔係咪咁，我見而家啲僆仔， 我嘅童年好豐富嘅， 我嘅童年都幾豐富嘅，但係 你講先定我講先？ 吓，啱啱讲嗰睇嗰啲卡通片已经好丰富啦。 我再丰富过你喎，但系 仲要再丰富啲啊！ 系 即系你仲要再睇多啲更加多嘅卡通 片。唔系啊，我有另一啲丰富嘅嘢。 咁有啲咩丰富嘅嘢？ 因为我嘅童年，即系我幼稚园嗰阵时候住深圳噶啦，咁你知深圳都几大噶啦。 系啊。 咁我有间自己嘅玩具房嘅，两间、好似系。好即系里面又装修啊，又靓，即系同而家香港嗰啲系冇得比噶啦，即系香港悭啲啦。 咁点解要嚟咧？ 点解要嚟啊？ 明明咁大，即系佢咁大间屋都唔系差啦，其实 系真系唔差噶。 咁但系点解都系要落嚟咧？ 我 呢样嘢， 我妈咪话香港有保障，所以就同对，所以 即系同而家嗰啲，即系同而家嗰啲人一样，跟住继续咯。冇、我即系咁讲，继续啦。 佢话香港法治好啲，妈咪当时系咁讲 嘅。其实而家都系咁讲噶，不过嗰啲人又话要爱国啫嘛。算啦，唔好插开话题，继续。 咁跟住咧，嗰、那个玩具房。我有嗰啲台，嗰啲台系自己砌噶，即系咧胶嚟嘅，跟住我爹哋就即系喺玩具反斗城成日买，即系香港啦买，之后送翻去大陆咁样，跟住咧就砌咯，跟住地下系嗰啲咧 A B C D 嗰啲自己砌落去，同埋有好多泥胶玩啊，跟住有公仔，不过争在冇宠物啦，嗌争啲，不过细个都养过只猫嘅， 即系嗰啲玩具啦，即系嗰啲譬如嗰啲积木啊。 層層疊啊嗰啲啊。 有啊，我最中意玩嗰啲咧 LEGO 啊，即係膠嗰啲咧，膠粒嗰啲咧，跟住有個綠色個底嘅，跟住你又將啲一粒粒咁樣砌上去，咁我砌間屋啦，咁加個窗咁樣。 我都有玩過呢、這個，即係之前 加個窗，跟住加個屋頂，跟住加個陽台，我好中意咁樣做，跟住加個樓梯咁樣呢間屋。啊，如果有個我同你鬥啊！ 有咩鬥咩啫？唔係㗎， 好勁啊！我砌嗰間好靚啊！ 我以前買以前啲 LEGO 好貴㗎， 係咪？我唔知喎，我爹哋買俾我 啊。真係真係好貴，唔係嗰時我記得，即係我細個雖然冇乜金錢嘅概念，但係我都記得好貴。因为好似讲紧唔知要成即系几廿蚊得嗰几十几粒咁样咯，系真系真系好贵。但系点解我嗰阵时有得玩呢，系因为 社区中心， 唔系系有人唔要送咗俾我阿妈，咁我阿妈就俾咗我玩，咁就有一箱，咁啊一即系成箱好大箱啦，咁跟住系咪自己砌咗个即系砌咗个城市咁嘅嘢出嚟咯？跟住后咁我有啲玩具车啊嘛。 我都有啊，我都有好多。 系啊，嗰啲玩具车，嗰啲玩具。 我仲有嗰啲咩爆旋陀螺啊？呢、這个系讲紧即系嚟咗香港啦，小学之后同我表哥， 我都有玩啊。 同我堂哥一齐住嗰阵时，佢系嗰啲咧成条链咁样，啲嘢跟住系咯。其实嗰啲都好贵啊，黐线。 系啊，正版系好贵啊，所以 系好贵。 好老实讲，我系冇买过正版嘅，即系我即系虽然系。即系唔系咁好啦，但系其实我都想讲，我系真系冇买过正版嘅喺嗰阵时，因为嗰阵时对于一个小学生，即系对于我嗰阵时，其实小学生定系中一二，我唔系好记得啦，因为真系好贵咯。因为嗰阵时讲紧话一个正版嘅爆旋陀螺，同埋有一排系兴摇摇嘅，兴翻 有啊有啊， 因为有套胶片啊嘛，嗰阵时有套胶片啊嘛，唔知咩，我唔记得咗摇摇咩超速飞龙，跟住然后又成咁咩，又有啲咩， 仲有嗰啲摇摇系变咗识发光啊嘛， 系啊，跟住又识。 好劲噶，识发光嘅摇摇。 那个胶片又有招式噶嘛，又咩大狗散步啊，又乜又乜咁。跟住然后嗰排系，即系嗰阵时系好风魔噶嘛，即系每个靓仔都一定要有一个摇摇咁样噶嘛。咁、 哦、我永远唔识，我而家识用啦。 我都识用。 我之前唔识。 就咁，我都识，系咪先？ 但我之前就咁都唔识。 咁啊，真系差啲咯，始终都系弱咗少少咯。 我未讲完我嘅童年啊。 唔系，我讲埋我正版先啦。个正版系因为真系好贵。我记得嗰阵时讲紧好似话。六七十蚊一个正版的陀螺或者摇摇咁样啦，咁 贵噶， 六七十蚊。 而家乐安买嗰啲唔知咩车啊，嗰阵时 系啊， 有一只叫树赖咧，叫咩阿闪啊，而家咧嗰个卡通片咧， 我冇睇，唔知道，继续啦。 哦，咁佢嗰个唔知咩车咧，佢里面唔系有人物喎，黐张贴纸啫，咁都卖六七十蚊一个咯。 个车几大先？咁大架车咁啊，唔同讲法。 咁 样就咁啊争啲。是真的贵，佢呢啲根本系好，其实 跟住好多小朋友中意买车一入到嚟咧就要买，唔买就喊嘅咧，因为我嗰阵时唔系上个月啫嘛，我喺乐安嗰度翻工啊嘛，咁我见到系一定要买车咯，个男有女男女啊小朋友，总之一定见到车会发癫，跟住一定之后就喊噶啦， 吓咁容易喊嘅咩？ 系啊，跟住就喊噶啦。 其实我觉得 我见过几次吓。 唔系咁好啦！ 我见过试过有大男人都系想买车，不过嗰个中国佬嚟嘅，跟住佢就话啦：我有买咗噶。跟住佢老婆就话啦：唔好买埋呢啲即系普通话啦，唔好买啲冇用嘅嘢啦。跟住佢就揽住四只，唔就系我要买咁样。 男只好大， 连啲年纪大系啊，三十零四十岁嘅男人啦， 会 佢都中意喎。 咁正常， 有啲系会吵嘅。 玩车个个都中意噶啦， 而且而家出咗一个咧叫做。唔知咩 Muju Muju 定 Muju， 我唔知佢点读啦。我觉得佢好得意喎，佢就系将米奇老鼠啦，仲有 Elsa 啦，即系仲有边啲咧？仲有三眼仔啊、巴斯光年马嗰啲咁嘅样啦，变晒 Q 版咯，好得意咯。连我原本好憎米奇老鼠都觉得，咦，几得意。 点解好憎米奇老鼠？ 我觉得唔觉得佢好睇咯，完全唔好睇咯。即系你好中意嘅， 我唔系好中意嘅，但我又唔会话好真咯。 我觉得好样衰咯。 我净系觉得唐老鸭好搞笑咯，嗰日咩咩 啊，仲有唐老鸭，仲有唐老鸭，咁系咪一套卡通片嚟噶？ 咁好明显系一套卡通片。 我哋讲漏咗啊，细个都好似有睇，但系冇乜。 太多卡通片，边度讲晒啫？如果真系要讲晒嗰啲卡通片，我根本我就算自己喺度谂嗰个，即系自己喺度谂个稿嘅时候， 我只是想起卡通片都想了成大堆出来，但都是不晒，因为真的太多。我现在刚刚又想起一套叫长腿叔叔的东 西。我有看啊，我即刻那首歌啊。 我不用听，我不想听啊，迟些先有机会先自己唱啊，或者你录个音跟然后放 啊。哦好啊好啊。第一做片尾那个嘛。 片头或者片尾跟然后唱那个。 我最叻唱儿歌的了。 儿歌儿歌金曲。是啊，就以前有儿歌金曲那些颁奖的真的有啊。有乜笑啫？黐线，做嗰啲儿歌金曲嗰啲咁嘅咩颁奖嗰啲咁。 因为好低人啊！我今日嚟之前咧，我睇咗一阵 TVB， 即系放学嗰啲，即系以前放学阿萧，而家唔知道变咗啲咩啦。 系啊。 大概当时四五点到啦，今日嘅事，跟住咧，玩埋啲唔知咩游戏咧，总之搵个男人啦，好似你咁嘅年纪再大啲咁样咧，着住一件唔知咩嘅衫啦，之后就喺个电视芒嗰度，好啦，小朋友，我哋嚟玩咩？之后我心谂，哇，如果我个 friend 咁大年纪真系做呢啲咁嘅 job 咧，咁件事好低 B， 同埋自己都做唔落。跟住嗰个女主持咧又，系啊，我哋好好玩啊，小朋友，你哋准备好未啊？咁样嗰啲， 好 低 B 啊！之后啲小朋友话，准备好，我系唔知乜，今年九岁。 你以前都系咁样嘅啫，即系你 做个以前啲小朋友咧上嗰啲咩放下先玩完游戏之后，最后会出个名噶嘛？ 系啊系啊， 最后全部名都会出晒噶嘛，之后啲人好开心噶。 吓，但系每一个僆仔都系咁，其实我都几有童年咧。即系如果系真系咁样嘅话，虽然我哋而家睇翻系好低 B 啦，即系好低 B， 即系个男人即系男人老狗咁样，即系喺度话咧，我哋一齐玩游戏啦咁啊，跟住挫晒声咁样，跟住其实听落去，其实我哋而家睇翻又好低 B， 但系其实谂一谂，跟住然后谂翻，其实系自己嗰阵时好似都系咁样咯。不过唔知道自己嗰阵时有冇咁低 B 啫。 跟住我同我个 friend 话：，哇，边个读嗰啲台词同埋嗰啲游戏玩法咁？ 但系其实我觉得又唔一定要挫声嘅，好似特登挫到把声好弱智咁样先。 我哋一齐玩啦！ 系啦系啦，咁样先得。其实我觉得又好似唔需要。 咦，跟住啊，记得嗰阵时仲有虫虫姐姐，呢个系咪 R T H K 啊？ 我唔记得啦。 唔知道啊，我嗰阵时喺唔知系咪睇明珠台咧，又系小即系幼稚园至小学嗰段时间啦。 啊 咁坐喺个 sofa， 屋企冇人嘅，咁我打开嗰个电视台啦，咁佢讲英文嘅，我好少打开嚟睇啊，唔系好识啊英文，跟住咧，跟住得我一个人，咁我打开啦，哇，觉得好魔幻啊，成个世界， 即 系佢嗰个背景咧，啲颜色咧系咁飙啲彩虹波波出嚟咧，跟住咧又有个唔知咩一个菱形嘅，但系透嘅玻璃嘅，即系里面企咗个人，即系你觉得成件事好神奇啊！好似例如个气球，透明气球里面摆咗啲玩具咁样，你觉得好想揸爆佢，里面有嘢啊！即系嗰种感觉咧，你明唔明啊？ 唔明咯，完全冇呢种感觉，我未试过一种咁嘅感觉。 玻璃屋啊，咁样咯。 即系总简单嚟讲，就系你觉得开咗个电视机。个电视机入面所有嘢都好新奇咯，简单嚟讲就系你好期待咯，即系你每一日，哎呀，即系你每一日你翻到去嗰阵时就系讲紧就，哇，快啲开电视， 睇下有啲咩好， 系啊，跟住系最重要系，最重要系追啊， 魔幻世界， 系啊，追嗰啲卡通片啊，你明唔明啊？即系你嗰啲卡通片其实系好似剧集咁。 啊，长腿叔叔几点做啦？咁样，仲有睇过《飘零燕》有冇睇过啊？ 《飘零燕》可能睇过，但系 爷爷咁样啊。 唔記得 了，我仲睇過一套叫《莎拉公主》，哇！呢套真係勁啊，好悲慘啊，少少。 跟住咧？ 跟住啊，跟住最後咪大團圓結局咁樣咯。但係佢日本嘅，佢嗰啲歌好懷舊啊，大家可以睇下《莎拉公主》，係講緊咧，就係、是、啲歷奇咁樣啦。講緊嗰個女主角係唔知嗰只咩，佢阿老豆係唔知咩波斯啊，唔知嗰邊，即係王絲綢之路啊。咁佢就。做生意咁好有錢啦，咁咧就有一日佢老豆咧要去另一度做生意，咁就揾咗間嗰啲孤兒院 就安置 嘅，係啊，咁佢老豆有錢嘅，咁咧間屋咧間房就好靚，咁啊院長又對佢好好啊咁樣啦，跟住有一日佢老豆做生意死鬼咗喎， 死咗好 似係真係咁樣嘅，我嗰陣時細個得個幾歲睇，哇好慘啊， 死咗跟住。 真的觉得整件事很影响心情，即是整个情绪是被电视剧带领住。 不是电视卡通啦，卡通片。跟住 个院长呢就即刻赶佢啊又咩啊，即个态度是淨係睇钱啊咁样嗰啲咁样。 好熟啊呢个剧情，系咪所有剧情都系咁跟住。 跟住佢就被去到一个柴房嗰度， 系啊， 哈利波特嚟噶。 去到柴房嗰度， 去到柴房里面，净系负责扫地啊。跟住就同咗只柴房嗰度有个男仔，不嬲喺嗰度嘅小朋友。跟住有只狗啊，同佢啦。跟住佢每日就好开心咁样 即系都又开心又俾人虾咁样样过住个生活，跟住到某一日啦，佢开始大个啦，定唔知后来揾咗个一个好有钱嘅男朋友，即系结咗婚啦咁样。 跟住就完啦。 完啦，跟住佢大个咗之后做咗老师，就翻翻去唔知边度教。 咁 好长嘅喎套剧。 咁平淡嘅，但系好似净系好似。 因为佢有嗰啲困难啊，好波折啊，咩暴风雨去买面包啊， 要 点样 解决嗰啲嗰啲嘢啊？ 我觉得我睇到喊晒口喎。 吓，但系其实嗰阵时 沙拉公主啊， 系睇呢啲嘅啫。我哋即系细个嘅时候睇，我唔知而家啲僆仔会唔会睇呢啲。我见而家啲僆仔好似唔好睇卡通片，真系。好似点讲咧？好似已经唔系好中意睇卡通片嘅年代啦，净系会拎住部电话喺度揿咧，跟住同埋玩电脑。 我见到即系我觉得啦，美国嗰啲卡通片咧，即系而家兴，你知佢哋而家睇咩啊？卡通片睇 paper， 唔知咩叫 paper pig 啊 ？paper pig 咁咩嚟？ 佢系一只猪，我都系做 log on 嗰阵时咧，见到嗰只嘢，好多人 愤怒了啲 friend， 好多人中意嘅嗰只咁样样粉红色嘅，原来系而家好多小朋友都睇紧噶咯， 系，但系都系有睇卡通片噶， 系嗰、那个系公，嗰、那个系卡通片嚟嘅。 我见嗰啲，我次次见亲嗰啲僆仔都系拎住手提电话喺度打机嘅。 不过嗰啲僆仔啊，我讲紧嗰啲小朋友大概幼稚园咁样啦。 幼稚园都系咁样嘅，我见佢哋幼稚园都系拎住个电话跟住喺度揿嘅啫。不过佢唔系 WhatsApp 啊，唔系睇 Facebook 啫嘛，佢只不过系可能系睇紧，佢唔知睇紧咩嘅，好鬼多嘢睇嘅。总之可能有阵时系睇可能有阵时系睇卡通啦。我见有啲都系有睇卡通嘅，跟住然后有啲喺度玩嗰啲玩 Angry Bird 都见过啦，跟住喺度拉咯，即系个僆仔唔识玩咁 啊。几岁到啊？大概 几岁都系咁样嘅。真系噶，即系总之识用个电话开始，即系识会揿住个电话开始咧。就算僆仔咧，你点样令到佢唔喊咧？我见而家嗰啲家长咧，都唔令到佢唔喊方法就系点啊？塞个电话俾佢咯，跟住然后叫佢喺个电话。可能个僆仔唔识噶，即系佢唔系真系做紧任何嘢，佢净系喺度将个电话系咁将嗰啲嘢揿嚟揿去啊！即系譬如有嗰啲嘢咁揿出揿入揿出揿入，跟住佢见到嗰啲嘢弹嚟弹去，跟住佢就好开心。但我觉得咁样系会影响嗰个视力噶啦，只会令到变成咁样。 讲埋先，咁我哋嗰阵时睇即系飘零剑啊咁样嗰啲，其实嗰啲都只不过系即系漫画，即系比较慢嗰啲。但系讲紧而家嗰啲美国嗰啲卡通片咧，系会嗰啲喐得好快，突然之间个画面闪过啊，又或者系弹嚟弹去啊，放大缩细啊，咁样去刺激嗰啲小朋友嘅视力噶嘛？ 刺激佢视力。 咁我哋正常即系见到呢啲有嘢冲过嚟啊，或者系弹嚟弹去嘅嘢，我哋个身体会作出反应，呢个系我哋嘅保护机制嚟噶嘛？咁但系我哋当时只不过喺度睇紧卡通片啫，咁佢。即系我哋又会唔喐，但系个精神又喺度受紧刺激咁样，你明唔明啊？ 即系太早， 唔能够协调啊！ 太早刺激嗰、那个， 跟住我哋就会影响嗰个反应就会变慢咗咯。 即系简单啲嚟讲，就系你嗰、那个小朋友睇呢，如果睇呢一类型卡通片，即系而家最新呢啲咁样会弹嚟弹去卡通片咧、 啊， 就会反而系会令到佢嗰、那个即系身体会有啲唔系咁好咯，系咪咁嘅意思啊？ 系 咯，就系、是、咁样。 我哋未讲完，下次再讲啦。 系咯，下次再讲啦。 童年都可以讲好耐。 有排，再見。